天空，十指和龙紧闭我的双眼，我感觉像是在负罪，双击跪拜触摸空中，这就是我的命运，我的生命由他来掌控，这世事完全神仙逆旦，你的谎言充斥着一切，回忆充满悲伤的色调， 坠落吧， 苟延残喘火势从中燃烧， 坠落吧， 回忆充满悲伤的色调， 坠落吧， 苟延残喘火势从中燃烧。陷入虚妄，希望得到救赎，没有机会再次去选择，时空穿梭抹去我的过错，那些回忆痛苦和疑惑，酸涩的镜片凝视着自己，那些诅咒在我血液里翻腾，希望在今生契约里消失，谁把恶魔从身体中抹去， 坠落吧， 回忆充满悲伤的色调， 坠落吧， 苟延残喘火势从中燃烧， 坠落吧， 回忆充满悲伤的色调， 坠落吧， 苟延残喘火势从中燃烧， 或许这只是幻觉，怎么唤醒， 卸下你的伪装，去放下， 或许这只是幻觉，将那唤醒， 卸下你的伪装， 追逐覆灭的尘埃，挣脱束缚， 寻找自己方向。站在街边，茫然失措，挣扎的失落，内心渴望求之而不得，无惧跃入狂潮那一刻，寻找这一刻，我会面带微笑，继续前行，开始选择停留，世界的喧嚣和枷锁不在，让我恐惧在脑海中逃脱， 或许这只是幻觉，怎么唤醒， 卸下你的伪装，去放下， 或许这只是幻觉，将那唤醒， 卸下你的伪装，